131集。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带着大包小包的菜回家了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出门前去看望了此次事件唯一的幸存者白巫山。他躺在那里闭着双眼，就像是睡着了一般安详，或许在梦里还有些什么喜欢的东西，嘴边挂着一点点微笑。他看起来很幸福，实则已经瘦骨嶙峋，双颊凹陷，肋骨也清晰可见。巫贤臣轻轻叹了口气， 哎，我去看看，我去他梦里看看，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。 巫贤臣的分析很有道理，既然找不到魂魄，他又不醒，或许他在梦里等我们，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们呢？要知道，白巫山虽然有阴阳眼，能看见鬼魂之类的，但是法术并不精通，他们七灵客出动需要依靠法器的力量才行，所以白沧海无法进入白巫山的梦境，但我们却可以。 老公去就行，这因果你别沾染，等他们死后得去地府给我干活，我来沾染就行了，你在这等我啊。 我点了点头，握住了他的尾巴，他则变成了猫，跃上了白巫山的床，与他头碰着头，进入了他的梦境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白巫山还没有出来。我并不担心，他在白巫山的梦里晚些出来，说明他被绊住了，证明白巫山的脑子里有东西，他在了解事情，也在寻找。如果他进去之后就出来的话，那就说明白巫山的脑子也和他的身子一样空空如也。我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，往他病房的独立卫生间走过去。放好了水之后，我站在镜子前面洗手。现在是11:30，早就过了探视的时间。我们为了绕开护士小姐查房，来得晚了一些，是悄悄地溜进来的。此时的外面，早就已经没有了人，一片安静。为了不被发现啊，我们也没有开屋子里的灯，只开了卫生间这一盏小灯。我洗手洗到了一半，卫生间的灯无规则地闪烁了几下。我停了下来，看向了面前只能放我半身人像的镜子。镜子里的我突然朝着我自己笑了一下，眼球疯狂颤动，然后后翻，只剩下了一个诡异的眼白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他似乎在疑惑我为什么会面不改色，于是他再接再厉，脸上出现了一道一道的裂痕，像是烧开了瓷片的青花瓷一般，细细密密的鲜血顺着裂缝渗了出来，转眼就滴在地上，发出了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低头去看，我也低头去看，我的脚下逐渐聚起了一小片血泊，鲜血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令人作呕。我抬起头来，他仍在镜子里对着我笑，随后把手抚上了镜子，贴了过来。我的脸在镜子之中无限放大，贴到了我的眼前，甚至能够看到眼球里的红血丝。镜子里的我声音沙哑地说道， 下一个就是你。 说完之后，他咻了一下就不见了，留下了一个一头雾水的我。我冷静地擦干净了手，回到了病房之中。巫贤禅仍旧没有从白巫山的梦境之中出来，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，回想起刚才镜子里出现那个鬼对我说的话。他应该不认识我，不然也不会说出那么中二的台词，还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吓唬。但他说的下一个就是我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他还在这医院里吓唬过别人吗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最终放弃了思考。算了算了， 等我老公回来了以后问我老公就是了，有老公就是了不起，我老公就是最屌的。独自一人的时间啊，过得分外的漫长。我盯着医院的钟表，觉得有些奇怪，那表竟然半天也没有走一格，不光是墙上挂着的表，就连白无山床头柜上的表也停止了转动。我掏出手机来看，好家伙，手机上的表也不走了，出事了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第二个反应啊，我也钻进了白无山的梦里了。白无山的梦里白茫茫的，就像是伦敦围绕着大本钟百年不散去的雾。我摸着这些雾往里面走，靠手摸索着，尽管我有眼睛，可是我却什么也看不见。走了一会儿之后，我脚下出现了一条路，不知通向何方，但这是这片雾里唯一出现的通道，跟着走总好过自己漫无目的的摸索。我在白雾之中呼唤着巫贤蝉，可惜无人应答。又走了一会儿，我见到了一些人，说是人也不尽然，他们长着人的样子却没有嘴，被关在一个又一个笼子里，他们的四肢都不健全，有的手是爪子，有的腿是蹄子，总之是些似人非人的怪物，这可是一大奇观。白巫山一个根正苗红的小警察，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？再往里走，就到了一座山的入口。我仰头望去，有一道石梯通往山顶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道路。我叹了口气啊，认命地往山上爬去。越往上雾越淡，等到了山顶的小木屋，那雾已经悉数散去了，露出了清脆的巍峨的山的原貌来。那小木屋的前面坐着一个小男孩，看轮廓依稀有些白巫山的样子，但我无从得知这是白巫山还是白沧海，他们实在是长得很像双胞胎。我跟他打招呼，哎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？你自己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小男孩乖巧地说道。 等我的哥哥，他下山去了，他说他天黑之前就回来。 此时正是太阳高照的时候，我约摸着也就早上十点左右。你怎么没有跟他一起去啊？我靠近他，试探性地摸了摸他的头。留你自己在这里啊，多危险。他没有躲，乖乖地昂着头让我摸。 因为哥哥说我是他的后路，只要我在家里等他，不管多远多晚他都会回来的。 没看出来啊，这白沧海还挺会说情话的。这么乖啊，你们住的地方离人间那么远，你哥哥去一趟要好久，你自己不会害怕吗？ 我不怕，山下的人对我们不好，他们骂我们打我们，还用石头砸我们，说我们是怪物。 是我在下面的笼子里遇见的那些人？是你哥哥把他们抓起来的？ 是呢，哥哥每天下山都会关一些这样的人在笼子里呢。 那你哥哥不会把我也抓起来吧？ 不会，你和我们长得一样啊，哥哥只抓怪物的。 我恍然大悟，他以为人间都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才在山上不肯下去。我一时也很难分辨这是白巫山的灵魂还是他的意识。如果只是意识，那我把他带下山的话，白巫山应该就能醒过来了，也不过就是个空壳子。但如果这是白巫山的灵魂，他又怎么会躲在这里不被白沧海找到呢？他比谁都担心白沧海，不愿意让白沧海难过，不是吗？你愿意跟我们下山去一趟吗？我们需要你。 哥哥不让我下山，哥哥让我在家里等他，只要我在家，哥哥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 我叹了口气，白巫山不肯下山，外面的时间又突然静止，我又找不到巫贤蝉，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？没准我可以帮你。 我在找我的老公，你能帮我找到吗？或许 或许他就迷失在这大山之中。 那好办啊，我教你一招，很好用的。 他让我把手伸过来，我照做了。在随后，他在我的手心中间拎起来一只烟雾状的黑色小猫。 你瞧，你用你的爱意吸引他，他就会来，就像我一样。 他看了看从远处走来的巫贤蝉，脸上笑开了花。 我是爱意本身，所以无论多远，哥哥都会回来的。我也无论多晚，都会等着哥哥。 我鼻头一酸，他不是不肯醒，他用最后一丝爱意在守护着自己的潜意识，等待着白沧海带着他的魂魄前来解救他。我们下山去了。我抹了一把眼睛，抱起了在白巫山脑中变小的巫贤蝉。你要在这儿好好的等着你哥哥好吗？他点了点头。 我一定会的，哥哥会回来的。 我们顺着山路走了下去，路过那些笼子的时候，巫贤蝉示意我看这些人身后的字，有的写着小畜生，有的写着赔钱货，有的还写着扫把星，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话。 这应该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，在白巫山的潜意识里，这些人这些话被他哥哥抓来关起来，他在山上是绝对安全的，所以才不肯跟我们走。 知道他的大脑仍在活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亲了一口巫贤蝉湿漉漉的鼻子，至少能够活着，不会脑死亡。巫贤蝉甩了甩尾巴。 是啊，不是说了不让你进来吗？怎么不听话？ 老公，外面的时间静止了，我害怕。 是因为太想我了吗？ 他在我怀里按着我采奶。去，不要在别人的脑子里做这种事。我拎起了他命运的后脖梗，面无表情地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我们确实是进去了很久，出来的时候天都亮了。或许是阳光解救了我们，钟表又开始重新转动。我们重回人间，松了口气。